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在快乐的歌声当中开始了这一周永恒的魅力。那在周一的时候是我们的串烧时间，今天的第一段串烧就是和咏叹调有关。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耳边都是最最熟悉的歌剧当中的段落，比如耳边听到的就是罗西尼他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呢给大忙人让路，之后呢还会有威尔第《茶花女》当中的像《饮酒歌》呀，还有普契尼《托斯卡》当中为爱情、为艺术、为爱情，我是一只快乐捕鸟人，这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魔笛》当中。总之呢，这一段串烧当中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歌剧当中的经典段落。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就在你的耳边。 col cavaliere con la donnetta tra la la la la col cavaliere tr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che bel vivere che bel piacere che bel piacereper un barbiere di qualità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donne ragazzi vecchie fanciulle qua la parrucca presto la barba qua la sanguigna presto mi chiedono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qua la parrucca presto la barba presto mi chiedono e figaro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ahimè, ahimè, che furia, ahimè, che falla, una bella volta, per carità, per carità, per carità, una bella volta, per carità. Figaro, son qua, hey, Figaro.Sono qua, figaro qua, figaro là, figaro qua, figaro là, figaro su, figaro giù, figaro su, figaro giù. Pronto, prontissimo, sono come di fulmini, sono per conto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veut avec qui que les femmes passent. Je ne te parle pas, je chante pour moi-même, je chante pour moi-même. Seguidilla, Carmen, en buvant du manzanilla. di gioia in gioia, o che scorre e vivere via, per sentire il piacere, nasca il giorno poi già, sempre pietà per il tuo. 很多歌剧当中可能著名的我们就是成为家喻户晓的这样的段落吧，有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样的，也有耳边我们听到的这种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妙的段落，但并不是为众人所皆知的。女人皆如此甜美而又暴烈，这是在莫扎特的歌剧当中的一个段落。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串烧，其中也会有类似于这样的经典段落。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正在你的耳边。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为了表达对中国海军常年坚守祖国海岸线、保护世界各地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敬意，红海行动片方继《军港之夜》之后，将《春风的话》这首歌重新编曲，邀请北大女学霸宋玺翻唱演绎，代表战友送给家乡的亲人。这首歌是宋玺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为战友们经常演唱的曲目之一。许魏洲第二张个人专辑《The Time》亚洲新闻发布会在台湾举行，当天到场的粉丝不仅现场听到偶像唱新歌，还第一时间见证了《橙色天空》MV 的全球首播。 MV 中许魏洲与女主角在米兰演绎一段浪漫唯美的异国恋。本周五晚8点，湖南卫视歌手迎来第五场竞演，国际踢馆歌手谭定安的加盟让赛事愈发紧张激烈，在线歌手也纷纷积极备战，其中李泉带来一首张学友经典作品《秋意浓》。竞演当晚，他穿着睡袍登台献唱，同时还使出了陶笛这一必杀技，艺术家风范引发观众热烈回应。JCJ 带来的是著名影片《霹雳舞》的插曲，动感的节奏布鲁斯舞曲感染力十足，让人意犹未尽。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岳母在我们的回馈听众群里面，他说一歌接一歌，我的嗓子都痒痒了。的确是这样的，听着我们这些经典又熟悉的这些旋律，而且有一些我们是可以哼唱的，真的是让人觉得嗓子有点痒痒，也想跟着这些音乐家们来唱。那耳边的这一段呢，神圣油然而生，这是来自于瓦格纳他的歌剧当中罗恩格林忠诚的感情这一段，其实呢也是婚礼进行曲，很多人在婚礼上选择了这样的音乐作为自己走向终身伴侣的背景音乐。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串烧，下半时段继续来聆听嘛歌剧当中的经典段落。我是汪卓，欢迎您回来。 刚才的旋律，其实在群里有很多朋友说喜欢这段二重唱，或者说陶醉了都忘了千岛。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正在收音机前在聆听，其实有的时候呢交流也是一种快乐，所以呢请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在这里呢有会一会，就是我们的听众群，可以点击进入到群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听到音乐的心情，或者是你所知道的一些音乐的故事。耳边已经开始了一段非常快乐的音乐，来自莫扎特《魔笛》当中，我是一个快乐的捕鸟人。 Weiß mit dem Laden umzugehen und mich aufs Pfeife zu verstehen. Drum kann ich froh und lustig sein, denn alle Vögel sind ja mein. Der Vogelfänger bin ich ja stets los.Ich Vogelfänger bin bekannt bei alt und jung im ganzen Land. Ein Netz für Mädchen möchte ich find sie dutzendweis für mich. Da sperrte ich sie bei mir ein und alle Mädchen wären mein. 纳布科，思想在金色的翅膀上飞吧，这是来自于威尔第著名的旋律，也是在剧中希伯来奴隶的合唱。很多朋友知道在剧中的这个段落，或者是这个故事的经过，这段旋律一出现，我相信想起剧中的情节，你都会有鼻子酸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可是呢，可能对于歌剧的情节不太了解的朋友，觉得这样的音乐可能在忧伤当中透着美丽，透着温婉，透着希望。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威尔第的这一段非常熟悉的歌唱的段落，而且是一个著名的合唱。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今天的串烧时间为你带来的全部都是在歌剧当中的经典段落，我是王卓，明天会继续分享经典的，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这里我们再见吧。 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